are listening to Raise the Legs, 节奏驾到。Get out your seats and let's get ill. Party people, your dreams have now been fulfilled. Get out your seats and let's get ill. That's right, y'all. Party people, your dreams have now been fulfilled. Get out your seats and let's get ill. Party people, your dreams have now been fulfilled. Get out your seats and let's get ill. That's right, y'all.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曲的混音。我们今天的混音带来自于 DJ Tony Future Bass House 这样的一个风格，您还喜欢吗？如果喜爱的话，我觉得可以把音量再开大一点点咯，去伴随一下你的周末出行，跟准备好一下今晚的夜生活吧。 Bring it to the front.All the ladies bring it to the front.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听到这儿，我会发现，在音乐当中加入到很多卡通的元素，包括加入一些很有弹性的这种特效，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有些时候音效会给整个的音乐呢本身呢会增强很多的乐趣。那也是能够让 DJ 制作人们他们在混音的同时呢，能够带给自己一些乐趣。因为说实话，其实 DJ 们他们在混音的时候有一些的这个困难啊，或者说有些乏味啊的感觉，他们自己也挺头疼的。那该怎么办呢？ OK， 他们就用音效自己去这样娱乐自己一下了。所以有些时候卡通音效的加入能够很好的去提升一下整个的混音的一种年龄感，年龄感很强的时候人们就更容易去接受它。所以说我们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把这样的一种 Future Bass House的音乐发扬光大一下了啊！希望您各位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来了解一下歌单，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听着这样的音乐，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看一下重温一下电影《星球大战》系列内容，可以听到在宇宙空间当中这种电磁炮的这种感觉哈，啾啾啾啾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当然同时的话呢，你还可以能够感受一下在 club 里边的弹簧地板，让自己始终能够腾在空中啊，跳跃起来。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来选择一家适合自己的好玩的 club，去感受一下你周围的人们跟你是怎样去进行共同欢乐的。 DJ Tony 带给我们的 Future Bass House Big Room Edition， 来自于2018年他的全新作品，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Check it out.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到过就是来自于 DJ Tony 带给我们的 Future Bass House 风格的音乐啊，我们听到了有弹性的味道，我们听到了有各种各样的舞池的一种交汇，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听到更多元化的一种 House 音乐的一种延展。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还能够继续分享更多的一种节奏内容，来自于 DJMC 带给我们的深夜节奏第三号作品的第二部分了。当然我们也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始终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我们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看我们本期节目当中都会有哪些精彩的音乐内容为您送出了。 OK，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深夜节奏，来自于 MC。 给我呢从 Box Morella Let's go You will know me falling through love Taking love Fly away You will know me falling through Let's go!

5:37，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的很多听友们已经正在开始跟我们准备玩互动了，是不是啊？我看到很多人在发小视频啊，发图片啊，告诉我你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是的，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会有这样的一次直播，而凌晨2点到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这里就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喽。DJ MC 带给我们的深夜节奏。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听歌时候能够听到一些黑嗓的演绎，而在音乐纯音乐当中呢，我觉得也可以用黑嗓的声音质感去进行一种借鉴啊。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DJ MC 带给我们的深夜节奏第3号作品了。那当然了，我们也应该跟您去分享更多的混音版本的 mixtape， 这些混音带呢可以说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把 party 这样的一种文化放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在周末的晚上来去开启一种不同以往的 party， 放松一下自己，当然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未来一周的辛勤工作才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而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你来的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明天的中午12点再见了各位。 Here comes the beats。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